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五面倒数第二行。是何等为十，为能永离杀生，头道一直到邪见。向下的经文呢，还要细说啊。但是这一段呢，是全经的总纲领。必须要深深的体会，牢牢的记住。前面佛在经文上告诉我们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纯善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要知道那个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们的心行不善，念佛念得再好也不能往生。这就是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常讲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是夹杂不善。这个把这一生往生的机会也错过了。杀生，这个永离两个字是一直灌下去的，灌到邪见的。前面虽然跟诸位略略的报告过，实际上是永远说不尽的。义理无量无边，不但不可以杀生，杀生的念头都要永离。永离杀生之后，要能生起护生的心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。佛教菩萨修学六个科目，佛经里面称为六波罗蜜，第一就是布施。布施的对象就是一切众生，布施财物，布施佛法，布施无为也。如果令众生畏惧，这也包括在杀生这一条里头。虽然没有杀害他，你叫他感觉得恐惧，感到害怕，感到不安，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。甚至众生对于我们所作所为不满意，不高兴，我们都错了。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把这些微细的毛病 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第二条啊，偷盗啊，永离偷盗啊，偷盗我也讲的很多。佛经里面对偷盗的定义，设置为不逾矩啊，这个无有主，有主。主人没有答应，你就把它拿来，啊，或者是据为己有，或者是暂时使用，或者是移动了位置，都不可以。啊，有主，也许诸位觉得。啊，像这些树木花草野生的无主，那你也错了。世尊教诫出家人，出家人很多住在山上，自己要带一个小茅棚，就地取材，啊，砍几棵树，啊，搭个小茅棚。这树有没有主呢？有主。啊，谁是主呢？山神是主，树神是主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你要砍这棵树，佛说了，这个树只要有一个人这么高，啊，高度有一个人这么高，要砍它，三天之前要去祭祀，要去给他诵经、念咒，啊，说明。我要用这棵树搭个小茅棚，在这边修行。啊，请树神搬家。啊，你如果不这样做呢，这盗，这是谁偷盗？啊，所以是一草一木啊，不要说这是没有主啊，很难讲啊。他的主人呢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我们身体接触不到，啊，哪一样东西没有主呢？啊，所以对事对人对事对物，一定要小心谨慎呐。在偷盗里面，佛在一切经论里面都警告我们，三宝无得罪最重，三宝无的主是净虚空变法界的佛法身。这个偷盗啊，是你永远还不尽的啊！大乘经上常讲啊，你造无逆十恶，诸佛菩萨都有办法来救你。盗三宝无，盗常住无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没有办法救你，所以谚语讲啊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，这个话非常有道理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佛门常住物轻易切盗，这还得了吗？你用的时候很方便啊，可是你将来你还不了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啊，常住一根针 一条线，啊，一张指头都不可以用道心去。啊，可是今天大家疏忽了，啊，看到别人这么做，这没事吗？我也这么做。现在没有事，事情到面前了，后悔莫及。啊，这个地方常住很慈悲，把《地藏经》上这一段经文引用了，啊，到处贴上啊，告诉大家，这是大慈大悲。啊，不是怕常住东西你拿去了，不是这个。此地常住很大方，你要拿尽管拿。你将来果报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你一定啊要懂这个道理。我常常讲啊，现在跟过去的时代不一样，科技发达了，啊，我们点着电灯，要不要付电费？电费常住付的，我们打电话也得要付电费。没有必要浪费常住的这些人员，让常住去交费，也是属于偷盗啊！啊，有一些明理的居士，我看到很佩服。啊，他们用常住的电话，用完之后一定要放钱。这是对的呀，点点滴滴很小的事情，就是此地讲的毫分不善。这不是大的不善，很小的一点不善，夹杂在这个里面呢，把你的善法毁掉了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偷盗说到最贴切之处，就是我们今天讲占别人便宜啊，这个范围就包括很大了啊，别人便宜不好占啊，别人损失不大。我们自己的损失太大太大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障碍自己的道业，毁掉自己的清净心，啊，把这一生往生作佛的机会错过了，你说这个损失多大？无法弥补的损失。我们要知道啊，啊，何必干这个事情？啊，别人占我的便宜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我也不要去计较，这是布施啊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如果要计较呢，那我们就错了。我们又变成不善啊！我们决定不能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啊！占一个人的便宜尚且不可以，你怎么可以占这个公家的便宜啊？像地方政府的啊，国家的 啊，三宝的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一定要记住啊，永离呀。我们这一生呢，肯定成就。啊，邪行，此地敌直，盈余。男女的情欲，我也常讲到，啊，这些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太普遍了，啊，情欲泛滥，所以社会动乱，世界不太平了。这个事情不是小事情，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两个人事情无所谓啊，那个罪不大了啊，这是大事情啊。你看看中国的古礼，你就晓得中国古人对这个事情看得多么重啊。我讲经的时候常常做比喻，整个社会，整个地球，在佛法里面讲虚空法界，佛家讲法身的，就像一个身体啊，一个家庭就像身体上一个细胞，夫妻就是细胞的细胞核，夫妻不和，啊，男的在外头有外遇，女的或者也在外面有外遇，这细胞核坏了，啊，细胞坏了啊，细胞坏了是影响整个身体啊，你身体病了，所以夫妻不和，家庭破裂，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。你说你背的因果多大？啊，整个世界不安，社会动乱就从这里起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这个离婚率这么高，你说这个世界不乱，哪有可能呢？关系太大太大了啊！如果没有这么严重的关系，佛怎么会把它定作根本戒？啊，中国古大德常说：“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”我们要细细体会这个话，要了解这个道理。世界和平，社会安定，啊，国家的兴亡，都在家庭。所以儒家讲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啊，平天下就是世界和平的意思。今天讲世界和平，中国古时候讲天下太平。啊，那个根呢是家了，家的根本呢是夫妇啊。在宗教里面，特别是佛教跟儒家对这个事情讲的很多，讲的很透彻。 如果起心动念的时候立刻就要想到，你背的是什么因果啊？我们一念无，叫整个社会、整个世界、一切众生遭难。我一念善，能叫整个一切众生得福啊！社会的安危，众生的祸福，都在我们起心动念之间，不是小事啊！十善业道经是佛法修学的根本法啊，现在人讲基本法，从初发心到无上道啊。妄语有意无意欺骗众生啊，妄是虚妄啊，不诚实啊，现在说是说假话啊，欺骗别人，这是口恶里头最严重的，而且呢最容易犯的。为什么会作恶？会毁犯佛陀的教诲。现在人说无非保护自己的利益啊，其实哪里是自己的利益，说实在话了，无非是包庇自己的罪恶。罪恶不能及啊，佛教给我们积功累德了，功德要及啊，罪恶怎么可以积？罪恶积的是越积越大，你将来的果报堕落的越多越苦啊！念时挑拨是非，斗乱念头啊，这个罪过尤其是重。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果报在八蛇地狱。看你造作的业。当然，这个里面最严重的罪过破活合身啊，这是忤逆罪之一。我们在《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》里面看到啊，这讲出家人嫉妒出家人，毁谤出家人。毁谤讲经说法的法师啊，把他的道场破坏，让他的信徒对法师失去信心啊，不再去听这个法师讲经了这个嫉妒的人目的达到了，可是果报 我们在经上看到佛所讲的，他堕落在地狱里面，以我们人间这个时间来算，18000年了，人间时间算的，诸位要晓得，我们人间跟地狱有时差了，时差很大。在地狱里面，他所感受的无量劫啊，这个时间不是实法啊，是从抽象概念上造成的啊，它不是真实的。所以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，念界圆融啊，一念展开无量界，无量界可以把它缩短成一念啊。所以在地狱里面感受，确确实实是无量界。那么我们想想，何必造这个罪业？如果看到别人有好事，我们随喜赞叹他，帮助他成就他，我们所获得的功德跟他一样大。所以自利跟自害也是一念之间的，吉凶祸福存于一念的，一念觉得无量无边的福报，一念错了啊，招来无穷的祸患。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啊，学佛的人务必深明此理啊，自己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自然就小心谨慎啊，不至于毁犯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好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Thank you.